要问，不要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这一刻为着烛光，让我们静静的度过。莫回首，莫回头，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眼睛中留着笑容，陪你度过每个春夏。 刚才我们听到的一首歌来自于张学友的祝福。张学友曾经和巫启贤有一些交集，是因为他们曾经共同唱过一首叫做《等你等到我心痛》的歌。那是1993年宝丽金唱片为张学友来发行的作品。那年的这首歌获得了1993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。后来巫启贤同年也发行了一张国语专辑，也叫做《等你等到我心痛》。一时之间，这两位的曾经被拿来做过很多的比较。后来很多年后，巫启贤开始做评委，甚至有人叫他毒舌评委之后，他可能的越发的无所忌惮，在媒体面前会抛出一些让媒体感兴趣的话题和评价。比如说他曾经在自己看演唱会或者说是接受采访的时候，不客气的来损一些老牌的歌手，其中呢就包括张学友。当然你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释，比如说他们私交也许还可以，或者说巫启贤这个人比较幽默吧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就叫做《路弯弯》。巫启贤呢跟顺子一样，大概也是在实体唱片工业渐渐落寞的时候，处境有点尴尬的歌手。马上来听到巫启贤的《路弯弯》。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，我是肖辉，欢迎你今天的光临。 路弯弯，每步都踏着阳光，天茫茫，叫人向往云里。飞飞得比天还要高，看清楚这世间的奇妙。路弯弯，带我到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，我已渐渐将它遗忘。想不想你与结果我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快不快乐与悲不悲伤，我一天天将它收藏。回不回头结果不都一样，我的情人名叫孤单。路弯弯，带我到什么地方？天茫茫，只要有路就敢闯。你说我这一生从来没有一点真，对一切就像风不留痕。情人名叫孤单。

打千秋想要盼月亮。你说过要我将心挂天上，何时能再与你打千秋飞到星月上。每次我看见星星也已经恋上日航，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。你说过两个痴心永守望，何时能再与你一双双走到花树外，再看看这两颗心有没有永远相 向。欢迎你继续能够来做客我们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我是向辉。刚刚这首歌是来自于哥哥张国荣《童年时》，这是一首非常动人的歌，唱到了异乡的寂寞，两小无猜的爱情，沉浸于对童年美好的追忆当中，配上婉转优美的旋律，让人惆怅感动不已。童年时收录在张国荣1989年的翻唱专辑当中，后来成为了张国荣的招牌曲目之一，而他的原唱是有着香港摇滚教父之称的夏绍生。听过哥哥充满春意的声音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位天王刘德华，也同样熟悉的旋律，再吻我吧。 痛过百千次，仍也讲未过。当初的片段已去未放，藏在我心里，更非短暂。情形梦，梦境渐淡。错过百千次，情也刚未散。今天即刻醉，爱意未减。无奈我心里带点空泛，谁令我面对恨共爱之间？藏于今晚，错过百千次，情也刚未散。藏于今晚，告别后纵使没有真对话，愿能回头望多一眼。再会吧，纵使尽毁于这一旦，仍期望再聚多一晚。可否一再抱紧我臂弯，再吻我吧，可否不再离开我原孤单？ 再离开，要让孤单埋藏于今晚。 再问我吧，来自刘德华。关于刘德华，最近有消息说他身价过亿，可是却不管自己挺先潦倒的姐姐，任其有一家五口居住在香港的廉租房当中。还有媒体说，刘德华的大姐日常生活跟一般的生斗市民没有差别，T 恤和短裤，到超市扫减价货，买6块钱的肥肠粉做早餐，生活看起来十分的艰难的样子。因此之前还有爆出他的姐姐大骂他忘恩负义，事实是这样吗？也有消息传出，其实刘德华从红了的时候开始就一直服侍他的姐姐，当时姐姐见到刘德华给自己的钱非常的激动，可是之后却嫌刘德华给的太少，有点贪得无厌，最后变本加厉，让自己的女儿打着刘德华的旗号去骗钱，让刘德华出面制止多次，可是没有什么作用，最终只能跟姐姐断绝关系。这个说法我还是选择相信的，毕竟这么大的一个明星，正常情况之下帮衬自己的兄弟姐妹其实并非难事儿，若不是有人做得太过分啊，相信不至于此。好了，别人的家长里短就八卦这么多哈，这个小节的听歌时间我们就要跟各位在这儿要告一个段落了。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陈洁仪《心会跟爱一起走》，明天见。 我的心，总有许多许多话想说给你听。 从来没有人如此打动我的心，偶尔无心的伤害，全都为了爱。 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回头，苍天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却像在飞，原来快乐的感觉也可以有泪。 所有的人都沉默，除了你和我，只有星星会出现，我的爱不变。 桑田都变成沧海，谁来成全爱？心会跟爱一起走，说好不分手，春风都化成秋雨，爱就爱到底。 先学平安，叮咚叮咚，微信支付更方便。 买平安车险，选择微信支付，告别银行卡等繁琐操作，方便更安全。详询4008000000。 平安车险，省心省钱。